哎，那今天呢，我们呢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其实从这个今年咱们青岛的这个旅游的人群来看，是比往年要增长了不少。 没错， 因为其实和这个六月的上合峰会有关，也是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呢来到了咱们的青岛。那比起往年呢，咱们青岛今年的这第一是旅游热潮高，二呢这个旅游的时间这个高峰期延续的时间也比较长。 对， 哎，所以说一度啊，这个我们都不敢出门。哎，这不出门是为什么？不是说别的哈，主要是。我觉得呢，就是第一，青岛就这时候有很多外地朋友来了，其实我们出门走到哪儿都是人， 没错。 哎，觉得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觉得外地朋友好不容易来到青岛来游玩了，咱们就不要去凑热闹了，本来人就多，是不是？ 哎，是，其实今年也确实能感受到，如果你到这个五四广场啊，到这个奥帆中心这周边啊，因为这个上合峰会的主会场就在那里，所以呢，这个很多朋友啊都会到青岛。哎，在五四广场这个附近看看我们的灯展， 哎，晚上灯光秀， 灯光秀啊，对，叫灯展。哎，这也是我们这个上合峰会的一大特色，就是也是为我们遗留下来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旅游的观光好去处， 一个点啊， 没错。 那其实，在这个上合之后呢，迎来的暑期，这个灯光秀也一直在上演，包括一直到了十一的时候啊，因为国庆节的缘故呢，这个灯光秀啊更加是突出了。更丰富的主题，哎，更加绚烂的这个模式啊，为大家开启。那你要发现没有，一到晚上灯光秀的这个时间前后，五四广场就会涌现出前所未有的那么多的人。我有时候在想，如果说咱们的游客，哎，有那么几个，比方说这个素质不够高的，在里边抢的，其实那么多人的这个现场，我其实是觉得担心他会失控。 对， 但 是其实我那几天我也跟着 啊，你去了， 对，带着我爸妈去这个现场又去看了嘛，因为当时还有这个上合峰会的一些焰火表演啊，这个之后的一些焰火表演啊，还有这个灯光秀，哎，其实我能感受到，虽然人很多，但是大家相对还是非常有秩序的，当然我们这个现场也是有非常多的咱们这些志愿者也好，还有我们的这个相关部门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好，哎，安排。的也非常好， 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管理和引导的作用。 哎，对，有一个疏导的这个作用。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一些人比较密集的啊一些这个我们的道路路口，都有我们的这个警察同志啊在那里很好的引导。哎，所以呢，也是让我们的整个这个暑期也好，十一黄金周也好，这么多的人流，哎，同样也能有一个非常好的观赏的效果。 哎，安全有序的来进行观赏哈。那为什么说这个毕肖会有这样的担心？因为在今年哈涌现出，不是说今年，其实以前也有哈，但是呢，可能我觉得现在就大家这个关注点呢会越来越往这上面来集中。其实出现过这几年出现了很多的一些旅游的不文明的现象。 没错。 哎，不仅是说在咱们这个国内，甚至有一些在国外，给国外的一些景点也造成了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哈。举几个例子，最近这比较火的这个高铁霸座， 对，而且这个 不止一个， 对，这当然这个有这个大家曝光啊，所以这个事儿一出来，连环效应啊，又出来很多。这个霸座男啊，霸座女啊都有， 还有这个毁坏丹霞。哎，毁坏丹霞地貌的这个，其实当时说了，说这个毁坏丹霞地貌，这几百年都是修复不了的， 没错。 哎，因为有一些好，我们比方说哈，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啊，我们扔个垃圾什么的，我们捡起来还能有补救的这个空间，对吧？但是如果是像这种名胜古迹， 是 一旦毁坏，真的是。没有办法再修复过来了。 对，就像谁这个写个什么什么到此一游， 到此一游， 哎，或者说这个什么什么到此留念啊，哎， 涂抹刻画， 对， 哎， 这些其实不文明行为，我们从小到大啊，这个在我们的这个课本里头也说，我们不能这样啊。但是从小一直到大，我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还是能看到有些人啊会有这样的不文明行为。但是其实我也有一个感受呢，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大家这种行为是越来越受到规范， 哎， 也就是说我们的文明的现象反倒是越来越多，而这种不文明的现象 其实我觉得比之前十年前二十年前应该是越来越少了。 哎，好了很多。我觉得这和第一是我们的这个旅游啊，其实现在咱们中国这个旅游已经发展的非常的好了。 没错。 哎，这出去玩的多了，其实多多少少互相之间呢都会有一些好的影响、 嗯、 对不对？哎，打比方说我跟明通一块出去玩， 嗯， 我是一个特别不讲道理而且特别这个不、哎、没有素质的人。 哎呦 哎，但是比方说我跟明通一起，他是个特别有素质的人、 嗯、 我可能很多事情我不好意思去做了。 嗯嗯， 哎，比如在公共场合大家都很安静的情况下，我想谁也不好意思大声的去嚷嚷一声。 是啊， 对不对？在非常干净的情况下，大家都手里拎着垃圾袋在走路的情况下、 嗯、 谁也不好意思把一手的垃圾撒到满地都是。 对，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一个互相影响。 嗯， 再一个呢，就是像现在的景区包括有关的管理部门，其实对一些这个旅游啊各个方面路上也好景点也好，其实都有非常完善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措施，惩罚的这样一个制度也都是有的。 嗯， 我觉得惩罚可能并不是我们的目的。 对， 哎，最重要的是能够让大家有这种文明的意识。 哎，那说到这儿啊，其实我想问问这个碧香啊， 嗯， 这么多年啊，作为旅游节目主持人， 哎， 你带队也带了不少啊、 嗯， 带领着听众啊，或者自己出去玩，那你有没有见过一些文明或者不文明的行为？ 还真有， 嗯、 因为这说实话，我这出去玩的算是在咱们这主持人里面比较多的，因为做旅游节目的缘故哈。 嗯， 说到带大家出去玩，或者说我自己出去玩呢，我觉得，有很多的，其实很多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能让我看在眼里。 嗯， 那我说一个，就是在咱们青岛的， 嗯， 好不好？有一次是我自己有外地朋友来青岛游玩， 嗯， 然后呢，我就带着他们出去，这个去到了像这个浴场，海水浴场， 嗯，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本身是不想下水去游玩的，就是当时女孩子大家觉得白天有点晒哈、 嗯， 我们就只是在这个沙滩上面走走，就是把鞋脱了之后去踩踩沙滩。踩踩水这样的走，一边走一边在聊着天儿。突然呢，我就看到有一个老奶奶， 嗯， 我估摸着那个应该得有六七十岁了，反正年纪不轻了啊、 哦， 应该算是老人。然后呢，牵着一个大概四五岁的小朋友， 嗯， 在干一件事情，拎着、 啊、 小朋友拎着一个小垃圾袋， 嗯， 在沙滩上捡垃圾。 哦，就是带着孩子，主动的来捡拾别人扔的这些垃圾、 嗯。对，然后呢，其实我一开始啊没太注意，我以为是带着孩子在那玩这个沙， 嗯嗯、 但是我因为我跟我的朋友也是一直在慢慢的这个，也是在那边就是转悠嘛， 散步嘛。 过了很长的时间，哎、 啊， 我再看的时候，他们还是这个一直在弯腰捡东西，那个小朋友就蹲在地上捡垃圾， 嗯嗯， 哎，从这个沙里面，哎，我当时其实很有感触啊，因为你看这一老一少， 嗯， 在。众多的游客可能在这边就肆意玩耍， 嗯， 都没有注意到自己把一些垃圾呀、啊、这些东西这个遗落在沙滩上的时候，却有一位老人和一个小孩在沙滩上做这样的事情。 哎， 当时有点触动到我了， 嗯， 所以当时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我们走也是走，不如我们跟他们一起去捡垃圾。 哎呦， 哎，所以当时就这就是一种影响嘛，哎，旅行中影响、 嗯、 我看见老人和孩子都能做得到，为什么我们可要去袖手旁观呢？对不对？ 没错。 哎，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也开始捡起来，但是呢，因为我们不是奔着捡垃圾去，所以也没有垃圾袋这些东西哈， 嗯嗯、 我们就自己用手捧着之后捡一些，我们就拿到这个找垃圾桶扔掉。 嗯 嗯, 嗯。 哎，然后好在是呢，咱们的浴场啊，它这些相关的设施都还比较齐全，对，就隔那么远就有垃圾桶啊， 嗯、 所以我们就这样，反正聊着天儿，在海边踩着沙，就游玩和捡垃圾。两不误。 对对， 而且但那天捡了我才发现真的是不捡不知道，一捡吓一跳。 哦， 我从这个沙滩里面捡出了各种各样让人触目惊心的垃圾。 嗯， 比方说 有什么 破碎的啤酒瓶的这些碎片， 这扔到这个里头我扎着谁呢？ 对 是啊， 对，你想这个我们都是光着脚在沙滩上走， 对 吧？他、可能埋在沙里面，有的浅有的深， 嗯， 那有可能就不知道哪位游客一脚踩深了，就容易滑到脚， 是， 对吧？ 那是叫见血的事儿啊。 对，你说这些小石子儿啊，或者说一些小的这个白色的垃圾，比如说纸巾呐、啊，这种塑料袋儿啊、 嗯， 哎，这个吧，确实是看着很脏，很不舒服。但是你要真的是这种啤酒瓶的碎片，会伤害到人家， 很危险。 所以当时我突然一下就觉得我的天哪，这个、 嗯、 太这个 应该要呼吁大家，第一是要注意这个安全，第二真的我当时就恨不得拉着大家都来给我捡垃圾。 对 啊，其实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但是却当时触动到我，而且我就说出来之后呢，我们的听众朋友，青岛的听众朋友如果听到的话，我希望大家在游玩的时候，第一也要注意，第二个首先自己不要扔， 没错， 第二个如果发现了咱们及时的把它清理掉。 对， 哎， 如果说特别像这个扔这个碎玻璃瓶或者不管是怎么着，是不小心打碎了或者怎么着，赶紧把它给清理掉。 对对对，因为你自己也在这儿玩，搞不好容易伤着自己。 是， 对，你不收拾走就会伤到别人。 哎， 总而言之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公共的区域，而且呢也是免费为大家来开放，那么我们在这边游玩，还有那么多的人在这边游玩，就是出于一种公德心啊，个人的素质我们先真的是应该要把它这个提高起来。 没错，没错， 对对对。 其实你说到这儿我也想起来，这个之前我也有这个带队这个经历嘛，咱们的听众朋友啊，也有年轻人也有这个老人啊，其中有一位这个叔叔啊，当时应该是跟我住一个屋的啊，因为这个他也是一个人啊，我也是一个人嘛，然后跟我们 就拼房了， 对，安排在一起，然后我那次带队嘛，然后出去之后呢，这个时候有一次我就很感动，因为这个行为它不是一次啊，就是我们在一路上每一次我们吃完饭，虽然说人家这个餐厅里头都有这个服务员来收拾的啊，但是那比如说这个叔叔，擦完了嘴的纸巾不小心它掉在了这个地上，他就赶紧把它捡起来，而且还我正好有一次我们经常是坐在这个对桌来吃饭的，然后他会跟我说，哎呀，赶紧这个捡起来啊，这个别把人家这儿弄脏了，毕竟咱出来那是代表着咱中国人，对不对？我还其实每次叔叔都这么说，我心里头啊都怎么能说呢，作为一个中国人那种自豪感有时候就起来了，我觉得 就要像叔叔这样，作为一个榜样，咱们所有的其实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只要我们出去旅游，其实就是代表着我们的国家，或者说也代表着你的个人的尊严。 刚刚这个明通说到的这个和我说到这个，其实仔细想想啊，其实他们做的都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掉的小事儿。 对， 但是素质呢往往就是体现在小事上面。 没错， 不是说咱们要做榜样就一定要做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其实在很多的这个修养和素质的体现都是在小事儿上。 是 啊，但是呢我还这么认为哈，叔叔也好，还有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一老一少的这个在沙滩上捡垃圾的这个老人和小孩也好，从他们的这一面其实也反射了不文明的一面。首先有人制造垃圾， 对， 才会出现他们去捡垃圾， 没错。 而但是我现在呢开始觉得就是什么呢，其实这种旅行当中的文明现象不仅是说在游客身上，你会发现景区包括很多当地的一些有关部门，他们在这种文明旅游的倡导，包括他们自己做的一些这种文明的一些小事上，对景区的维护啊，对游客的服务上面，也体现了文明旅游。 没错啊，其实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咱们青岛这些旅游景区做的也是非常足的。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崂山风景区，还有青岛的海底世界啊，还有咱们海滨的这一系列的风景区呢，你如果说走到这个当地之后，你就能发现有很多的一些宣传标语啊，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啊等等这些常见的啊，还有一些这个针对我们这个景区的独特的这个地貌的一些特点啊，所专门设置的一些标语。所以其实从这些标语中也是能反馈出来这些就是文明引导的啊这种趋势， 就很贴心为大家考虑到了。 对，其实这种标语其实一方面也我大家不要说一提到标语就觉得很形式化，其实这些我觉得也是一种潜意识中在影响大家的一个东西。 那除了像景区呢，我知道的就是咱们这个有时候去做一些活动的时候，有很多的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的一些志愿者，他们其实平时也是在旅游热门期的时候，在一些景区也是来担任这个志愿者的角色。对，因为很多外地游客来到青岛，他有一些不是跟团游的，那么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盲点， 是 或者不太 理解不太了解的，其实需要这个当地人的一个引导。对，那我们很多的志愿者呢也都是活跃在各大景区， 没错， 尤其是在像这个旅游这个高峰期的时候啊，暑假呀十一国庆长假这期间呢，就是很多的志愿者都会这个散落在我们的景区。 是，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对不对？就让我们外地的游客来到青岛之后也会有一种哎这个宾至如归的感觉，就是来这儿都有自己人一样的这种感觉，告诉你怎么玩， 是 哎注意事项什么的。 对，所以呢这个综合起来，哎，从个人再到我们的整个社会啊，再到景区，再到全社会共同的努力，我觉得才能把文明这件事情哎真正的给做实了。 像现在啊我们节目有时候组织一些这个出游的时候，不乏有一些年龄大的这个游客啊，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会参与到我们的一些旅游的活动当中来。其实有时候带着这个年纪大一点的这个爷爷奶奶也好，叔叔阿姨也好哈，这出行呢我们比较担心他们的一个安全问题。 对 啊，就是怕有一些比如说路途比较颠簸呀，包括有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爬山呐、这样的一些活动，那是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我发现不用，因为大家出去之后都是好像都是一个集体，大家都会互帮互助。 是 啊，即便是这大家都是陌生人啊，我跟你素不相识，但是因为这次一起参与到一些这个活动当中来，所以呢我会帮你一把，你会帮我一把。 哎， 就是这种，其实这些小事都在我们的工作当中都其实都收录在我们的眼睛里面啊。 没错， 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正能量传递给更多的啊这个社会人。 是，由小见大，其实这也是文明的一种体现。 那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哈，真的不能说我们现在能够完全杜绝我们那些不文明的现象，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呢，整个的这个社会，这个旅游的这个环境其实是在一步一步的进化。 没错， 哎，有一些这个个别的不文明现象，我们相信啊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也会让他们最终消失在这个我们的视野当中。 没错啊， 哎， 用文明的正能量让那些不文明的事情玩去吧。 对，咱们现在中国人都有钱了， 对， 能玩得特别远， 啊， 国内国外咱哪儿都能走得到哈，但是呢不能让我们的素质啊跟不上我们的这个是个 经济的发展， 对，经济的实力。我们有钱出去玩，但是我们相应的哎这方面的这个精神上的一些东西也要跟得上。 是， 哎，所以说作为一个旅游节目主持人，我们希望啊旅游中越来越多的能让我们看到的是文明的现象。 对，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啦。同时我们也欢迎啊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青岛，来感受我们青岛的文明旅行。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啦。欢迎大家来青岛，我们再见， 拜拜。 旋转着那天我们相遇过的那座天桥，初恋的味道偷偷的日渐悠长，每次略微靠近他的脸庞心就会跳，我勇敢着在你才回家的路上想让七分钟的路延长，像中央闪现了一种芬芳，旋转着那天光。

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山西音乐广播为您制作播出。 网罗全球美景，记录美好时刻，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环球旅行家带你开启全新的旅行时刻。 大家好，我是文杰。这一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旅行当中你遇到的让你感动的文明举动吧，我们共同来传递榜样的力量。 这次长假我带着我奶奶去了平遥，就是一路上都会被很多人照顾，比如奶奶腿疼嘛，下楼梯的时候一点一点下去，他们后面的人都会就是说等奶奶下去，还有坐公交的时候，然后就很多人都会给奶奶让座位，其实这些小小的举动都会让我很感动的。 今年国庆我去了长春，我在公交车上看见一个小孩子去给一个老年人去让座，这是我非常感动的。 今年国庆期间去了陕西西安大雁塔，就看见一位大哥在扔自己垃圾的同时，看见旁边有一个塑料瓶子，顺手就捡起来扔到垃圾桶。 国庆节期间，我和朋友约了去山西博物馆玩，去以后然后有个小女孩在博物馆里面大吵大闹，然后她妈妈就告诉她在博物馆里面不能吵闹，并且耐心地向小女孩解释为什么在博物馆里面不能吵闹，然后我和朋友就很感慨，现代人的素质越来越高，越来越注重那个教育方式了。我觉得有了这些父母做榜样，我们的下一代以后肯定素质越来越高，我们的社会发展也肯定越来越好了。 哇，看来在文明出游的道路上，我们还是有很多人在并肩同行的。当然，作为地上文明看山西的历史古城，每到节假日也会有络绎不绝的游客。而作为太原本土网络爆笑第一剧的两位主角，我们的哥廖兄弟也特意为大家做了一期文明旅游在山西的精彩短视频，一起来听听他们俩都遇到了什么事儿呢？ 山清水秀，人杰地灵， 大美晋祠，空气清新。 大家好，我是带着梁同学在我们美丽山西上到处走走看看的刘老师。 大家好，我是跟着刘老师在咱地上文物最丰富的山西增长见闻的梁同学。 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来到了我们太原最著名的景点之一晋祠。 说到晋祠啊，就会想起这个晋祠的大米好吃， 哎 啊，宋代的仕女好看， 确实是啊。我们这个晋祠，你说的这些大家都知道，并且呢，我们晋祠呢继续经过这么多年的整修和规划，保持着我们全国首批四 A 级景区的这个称号，并且是我们文明旅游的先锋模范。 哎呀，这就您了啊！虽然呢对晋祠非常的熟悉，但是好久没来，还是有一种想进去转一转、看一看的冲动。 哎，确实， 尤其是那参天的大周白啊。顺便再喝上几口南老泉的泉水，没个容身。 哎哎啊，你准备去哪儿？悄悄秘密的就把人闪着啊！ 我告诉你啊，从小我就带着外地的朋友来晋祠，我知道从哪能走后门啊。 是啦， 哦呀，我告诉你啊，你要说博学多才，我比不上你；你要说逃避，省钱，我可比你有。我告诉你，我知道一个小门，他们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啊！我现在就去了啊，去了 啊！这个梁同学真是不长记性，文明旅游嘛，怎么可以逃票呢？今天啊，就让他好好受受教育。哎呦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哎，我记得一切都是校门嘛，咋就都闹成高墙了？ 我说你来晋祠公园，你还翻墙，还要逃票，一点都不文明啊！你说你省下这点钱，你能是提高了你的素质，还是讲了文明？这是翻了晋祠公园。如果你要翻到野生动物园，底下站着三只母老虎，看 去了。我卖票。天王盖地，猛虎好， 景点门票我都有。 黄牛一张多少钱？ 咱们摸手走一走。得嘞，你走着。梁同学，票买好了吗？ 啊，不好意思，您假票，请到咱们正规窗口买票。 我说你这票从哪儿买的？多钱买的？ 便宜吗？ 多钱？ 那原价80，我去的旧。 你自己看看，你这票也太假了吧，自己画的啊！我告诉你，我就知道你这办事不靠谱。刚才你鬼个岛的时候，买了票了。哎呀，走！正规渠道买门票， 顺利参观大家笑， 切勿贪图小便宜， 吃亏丢人笑话闹。 我是去哪儿旅游都自觉排队并且不插队的刘老师。 我是去哪儿参观都喜欢免张门票的梁同学。 什么？ 买张门票， 买票。 哥廖兄弟亲自为我们上了一课，我们一定要远离那些不文明的行为。游客的一言一行不仅体现着我们的个人素养，也代表着城市和地区的形象。爱旅游，爱生活，我是承诺文明旅游的文杰。那要说到文明旅游，其实在我们太原也有这样一群可爱的人。太原能跑团健康公益团队在太原五一广场集结，他们一路跑步，一路还会沿途捡起很多垃圾。作为一群清道夫，他们为美丽太原城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让一切喧嚣走。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这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 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 文明旅游，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实践行动证明着，但对于安徽的盲人环球旅行家曹胜康来说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一带一路、盲人还有文明旅游这三个词看似不太相干，但是呢，在他这里却串成了一个事件，他就是带走一公斤文明旅游主题活动的形象代言人。既然我看不见这个世界，那就让世界看见我，这是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去年五月，曹胜康听到广播新闻称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他当即就萌生了一个疯狂的念头，要将“一带一路”重走一遍。于是呢，曹胜康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志愿者吴凡两个人就从北京出发了，穿越了河北、山西、陕西三省，途经保定、石家庄、晋中、平遥、渭南等地，用时40多天抵达了西安。这一路上，他们两个人都在不断地捡路边的矿泉水瓶，多的时候呢能捡到70-80个，少的时候有6-7个。曹胜康说，出发的时候我就跟吴凡说，咱们这一路不能乱丢垃圾，并且要力所能及地去捡路上的垃圾。文明旅行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我想我们看见他的不单是对生活、对旅行的热爱，同时也看见他一位盲人在文明旅游当中以身作则的坚持。 从一个高的地方去远。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山西音乐广播为您制作播出。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环球旅行家，请您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诵读小站。 偶然遇见月光倾斜的苍白色。